北欧进步政党和友好团体代表14号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联合集会，表示庆祝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美术作品。由瑞典、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的政党主体思想研究组织同朝鲜人民友好团结团体人士、成员、我国驻瑞典临时代办和使馆官员参加。参加者向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美术作品献花篮、花束和花朵表示了敬意。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并通过声明表示热烈祝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根据全体党员、人民军官兵和人民的一致意志和心愿，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